上次讲到而家日日都见做土产生意嘅商人容老板面带笑容，忙碌嗰阵啊，往往会一只手打算盘，一只手抄写货单，一把会讲粗细软硬适中嘅快嘴，一边同人讲嘢，一边同时又可以多方交易，准确无误。双眼睇东西南北上下中，十六方交易生意兴隆。夜间无线电往来，消息灵通。日间嘅买卖呢，要耳听嘴应，进出交易显公平。点样数目最分明？全靠过程。小数目难计嗰阵呢，一律俾多啲，多让出利益，免找零。实行用钱银做人情，因此旺财又旺丁，诚实老板手段高明啊。货盏日日交易上升，为何财源得广进呢？皆因老板大方让利，人人叫顺啦。八面玲珑身兼几职嘅人，早已练成系一位能同时应付36方嘅买卖商家高手。道家嘅功夫啊，人人见啊。不过暗中最重要嘅事情呢，就从嚟冇人知㗎喎。有日货盏老板同几个人为应酬，又要去嗰间饭馆，啱啱入去忽然听见喧巴嘈闭，原来係有几个食客饭后俾钱嗰陣呢，双方喺度大声争执。听见店小二就讲啦，我哋係货真价实，食完再减我哋价梗係唔得㗎啦。嗰几个男人就话啦，我哋今日带唔够钱，过几日再俾得唔得？我哋嚟帮衬咁多啦，唔算少㗎啦。店主就话啦，啊，就算係熟客，本店从嚟都唔赊数㗎喎。咁样双方就撑到行啦。货盏老板见到咁，忽然一挥左手，右手啊敲响台面，大声话啦，小二哥，各位无谓太计较啊，四海之内皆朋友，几位客人嘅食饭钱入晒我哋呢张台数啦，啊，今日系我请客。货盏老板最后嗰句请客最实用最得力啦，正喺度拦住几个男人去路嘅两位店小二，听讲有人帮佢哋找齐数啊，梗系开心啦。嗱，免再计算就系最方便嘅计算，即时将唔够数目嘅税银全部退还翻晒俾几个男人。突然因起个男人急急伸手接个税银，之后就个个高兴，快步大脚行出店门啦。如此意外惊喜，得钱得食嘅几个男人奇怪跟同时礼转头，睇清楚嗰位仗义疏财嘅货盏老板先至走啊。唉，忽然间有人认钱，一场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嘅事情就一下结束，饭馆里头就皆大欢喜，自然引嚟闲话多多啦。而家大方得体嘅货盏老板饭后就拿出一包香气扑鼻的烟丝放在台面上，来大家过来，还有小二哥，你们过来，我们出门之人茶烟酒不分家，见者有份，请自便。唉，那些食客和店小二一阵叫好，多人回应赞叹，哎呀容大哥又请大家吃发财烟，年晚钱饭后烟，妙极啦妙极啦。坐喺度食烟嘅容大哥喺度听住另一个店小二喺耳仔边细细声介绍緊。容老板啊，我话你知啦，担心嗰几个想白食嘅人啊，佢就係兵踎嚟㗎，係龙虎山上嘅人马，我早就认得呢啲人啊，佢哋以前未够十日就会嚟食饭一次。嗰陣時佢哋食得又多又飽，不過唔知點解近排呢啲人好似窮咗咁啊。坐住一味聽不斷點頭未見答話嘅貨盞老闆容大哥聽到呢句就心中一動啊。哦，呢啲人原來係龍虎山國嘅散兵游勇啊。啊，話佢哋越嚟越窮，原来是有咁回事㗎。 容大哥在琢磨着店小二两句话。第一，断定他们是龙虎山上的兵踎。第二，他们好像越来越穷。货栈老板就暗暗领会这两句话，如果是真的话就妙极了，是一字价值千金，好啊，够了，因为够是非常重要的消息。纳色就扮成自己根本不想听这种闲话，突然间大声哈哈笑了。小月哥，来，你来看，今天你要爆现事，味道零舍正啊，大家再来喐手快点卷啊，品味名烟。两个店小二就笑琪琪啦，哎，好啊，哎，我哋再喐手卷个，一人一口烟，继续吞云吐雾。吹烟人啊，个个心欢喜，都话全靠有老板嘅好烟丝啊。几日之后，海蓉货栈老板就带住六个人喺龙虎山四处狩猎啦。一时话要寻找金钱豹，一时又话要揾其他，而家人人带住简易帐篷，实行日出搜索围猎，日食而息。食同瞓呢都喺大山度。呢一日太阳啱啱出，人人食完早饭，两位有经验猎人手拎猎枪就步行喺前边大路，慢慢寻找容老板需要嘅嘢。嚟到寂静嘅深山密林自然王国度，只为日头，所有人往往耳鼻都会同时闻到鸟语声以及花草香嘅味道。从前有人话，猎人嘅鼻同眼睛、耳仔、头脑都系天生有啲特别嘅。呢阵时一行七人正步行紧，两位狩猎人突然同时有特殊嘅感觉，呢一带正到有别于其他山林，与众不同的是远近树上连雀都冇得飞，地上同样见不到各类蛇虫鼠蚁的活动踪迹和脚印。猎人阿庄就首先讲了，容大哥啊，这里实不会有金钱豹的，咪说凶恶的金钱豹不会在这里匿埋啦，恐怕山鼠白蚁毒蛇都会远离。乍得奇怪唔明白个货栈老板就笑笑口问啦，点解呀，既然咁奇特，我哋呢两日放个金钱炮去搵其他山手都得啩。另一个猎人阿旺就急急嘴讲啦，龙大哥，你有所不知喎，呢一带山上咩山手都冇，我都觉得好奇怪呀，啱啱入咗呢个山头冇几耐，唔知点解我硬是觉得心惊肉跳咁嘅。假老板容大哥个心諗得喎，你哋猎人认真犀利，呢个地方应该係离山大王陆克松嘅驻军巢穴冇几远啦。我哋而家唔单止唔可以后退，仲要加快继续深入睇个究竟先係呀。喂，阿庄阿旺，你哋唔使驚嘅。咁既然呢一带咩山狗老虎都冇啦，咁我就大胆啦，等我行前后，你哋大家跟住我再向前行去一两个时辰再睇下呢。阿庄阿旺二人听咗容老板仲有决心继续行入山，互相睇咗眼就冇出到声。兴趣十足个容老板容大哥突然一个箭步，后军就变成前军。嘿嘿，哇，呢度山好大啊，我哋快啲向前行，各位跟住我，包保唔会荡失路嘅。未见答话嘅众人又行咗一段路，高兴嘅容老板发现各人越行越慢，突然心生一计，要众人行快啲嘅。各位啊，唉，我哋坐阵先啦。未见答话嘅各人话坐就坐啦，笑琪琪嘅容老板就忽然间哦一声，好似唔记得一件大事情，对众人讲啦。啊，我哋上路嗰陣我曾经讲过，各位帮我上山一起搵金钱炮，唔理搵唔搵到，返到清水湾嗰陣按每人每日一蚊银支付，而家已经六日啦，我背包度带咗有好多白银嚟，嚟，一人收低十个银先，第日返到清水湾嗰陣再补返够俾各位啊。 容老板讲完就打开背包，果然白银声一响，每人都得十两。十二只黑眼见到白色银，当堂变晒样啊！个个精神原又紧张，立即就依开嘴笑到见牙唔见眼，一声入山，急急就变成大步上啊！唉，可惜再行咗未够半个时辰，两个猎人又突然间越行越慢，仲皱埋眉头，想讲唔讲咁，最后仲成咗好似哀求咁嘅神情，直接话啦：容大哥啊，呢片树林有死人味，好恶顶啊！容大哥，我哋行反方向啦、啊。容老板就话啦：有冇咁紧要啊？唔系啩？啱啱讲完，同行嘅专管孭物品嘅两个伙计同时惊叫，又攞手住： 你睇，睇下，你再睇下，嗰啲系咩嘢嚟噶？ 众人就齐声答啦： 吓、啊，系一堆死人骨啊！又有人惊叫咯：哎呀，人骨度仲黐住好多，烂到啤啤声嘅人肉，仲难闻过人屎啊！哎呀，系黑色大肉，臭到冤嘅人骨啦、 啊！嗱，嗰啲人骨头盖、手脚、全身上下齐全嘅。有阵时见惯战场死人堆积如山，喐下就成千上万甚至死十万人嘅假老板，从未见怕嘅副军长蓝天明，见而家个个都惊到震，毛骨悚然，俾腐烂死尸吓到成身起晒鸡皮，完全明白呢啲同行者任何辛苦以及同野兽盘命搏斗，佢哋都有勇气，一定唔怕死。但系面对同类死去嘅人咧，就唔同啦。活人怕死人，历来心理作怪，几千年嚟都系咁样，好难明白，冇人可以讲清道理。远处嘅一堆死人骨架，佢既唔可以打人，唔可以杀人，更唔会有能力害人、闹人、嘲笑人。但一两个死人，从嚟就可以吓怕、吓跑成千上万嘅人。谂嚟谂去，实在系岂有此理。假老板容大哥而家知道出钱讲好说话鼓动已经无效啦。呢位非常镇静嘅人见到咁嘅状况，立即就炸底同其他人一样咁惊青啦，唔敢睇嗰片死人堆。各位啊，算啦，我哋快啲行翻转头啦，走啦。顾咗一句话要反方向行啊。六个平时敢空手捕捉大恶狼野兽嘅大胆之人，异口同声就话啦：容大哥，你讲得啱啊！我哋系要去捕捉值钱嘅大金钱炮先至系啊嘛！容大哥一挥手，七人队伍后军又变成前军，个个轻松急脚，远离死人场地。之后就慢慢恢复翻有讲有笑，行最前边。啱啱仲笑緊出聲嘅阿庄就突然間收掘晒聲，咁跟住就急急腳想褪後啊。後面嘅容老闆及眾人就知道有事啦。容老闆就即刻對眾人講啦：來者不善，各位唔好驚慌，聽我嘅。話音剛落，前邊出現咗三個手拎步槍嘅惡人，而家三支槍口向住七個人就慢慢圍過嚟。容大哥鎮靜話：各位快啲散开企。好快拎枪嘅大恶人就越嚟越近咯。双方已经睇清楚，迎面三个人系身着军装，但系里里啡啡。对方现出有六只贼眉贼眼，分明系装凶作势，恶死能登咁掘住容老板等人。容老板已经睇清楚，系三个武装巡逻哨兵，佢哋形容消瘦。着嘅军装呢，全部系东方第五军嘅嘢。叛变后嘅军装呢，只系从标式衣领度做咗少少变化，不伦不类，等于成咗北方先遣军，又系新成立嘅龙虎山大国军人。咁样胡闹立国，士兵嘅日子又点会好过呢？ 迎面嚟嘅恶军人就突然间大声叫啦：停停，唔俾喐啊！啱先喺容老板嘅快速指挥下，而家七个人都有一棵树做枪弹掩护嘅。呢阵时嘅容老板照旧好镇静，知道咁嘅距离，必要时自己一掹枪，散粒飞快子弹就会百发百中，打到对方穷凶极恶之人头壳开花，个个累低即死。忽然又谂起呢啲哨兵几个月前仲系东方军士兵，而家受骗，呢啲人嘅命运都够惨嘅。容老板仲谂下，又听见哨兵大声叫啦：你哋七个人快啲出嚟，唔出嚟集中，我哋就开枪逐个逐个射低噶。容老板一听明白，反而淡定翻啦。哨兵嘅话系唔出嚟就会开枪，咁样企出嚟嘅话就等于暂时唔开枪啦。呢阵时，艺高胆大嘅容老板一个箭步上前，两手高举，做成投降咁样。各位官兵大哥，千祈唔好对我哋开枪啊！我哋几个人系做生意嘅好人，呢几日上山打猎想搵金钱炮，估唔到惊动咗你哋官兵大哥。我哋赔礼认错，下跪叩头得啦啩？说话未完，有个士兵就闹啦：你老尾，叩头赔礼有实用啊？你哋是东方军探子，我哋要拉你哋翻去，唔想走就即棒，宁杀错莫放过。大头瘦那个容老板听完就变成大吓一惊咁，跟住就扮淡定话咯噃：你哋官兵大哥讲得好啱，净系赔礼确实冇用，咁我哋立即改正，先赔钱再认错咧。呢句话有料到喎，三个系龙虎山国官兵，又系北国军先遣军巡逻哨兵，听到赔钱咁，即时又冇再开声差人，又冇话人哋系东方军探子啦。而家自称打猎又收购山货嘅容记货栈老板知道有转机，笑眯眯讲啦：官兵在上，我哋七个大炮和呢有眼无珠，乱走山头撞入龙虎山军国禁地，我哋知衰啦。每人愿自罚$1，七个人加埋就罚$7啊！讲完就向三位士兵鞠躬，快快脆脆向六个同行之人每人收取$1，好快收齐七个白银啦。容老板就嗱嗱声诚惶诚恐，双手送上。有个士兵一手立咗，三个嘢睇下，果然系白银七个。点知嗰三隻嘢呢，突然间你睇下我，我睇下你，跟住数手指数咗三次，其中两个恶兵又闹人啦：阿尼路眉啊，玩嘢啊，唔啱数啊！一句话，在场好怕事嘅山货老板即时醒水啦，啱，七个白银，三个人又分唔掂嘅。是我哋错，对唔住啊，立即再补欠上$2，合共$9。呢阵时每个兵大哥都得到$3在手，成咗唔多唔少，个个一样。眼见三国官兵愿收银，容老板啊十二分高兴啊，而家补足钱银啊等于逢凶化吉。三位官兵大哥请听我讲啊，本人小弟姓龟，名海容，是山下清水湾镇海容货栈主人。唉，我好想各位官兵大哥得闲放假或者路过附近嗰阵嚟我货栈聚会，我呢个人呢就最鍾意结识朋友嘅，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咁到时我呢实会请各位饮酒食肉，我哋货栈米饭唔忧架，小弟最鍾意同你哋官兵做好朋友㗎啦。嗱，光阴似箭，转眼十日过去。有日海容货栈门前有三个人，佢哋嘅行动呢闪闪烁烁，行嚟行去。一眼观察嘅货栈老板觉得三个人好面善，好似喺边度见过咁嘅。嗱，呢三个系咩人？佢哋嚟做乜嘢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